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49首诗，贼平后送人北归，司空曙。 劫平后送人北归，司空曙。西路远东南去，西迁东北还。他乡新别花，旧故见青山。向我歌赞泪，欢声笑歌关。汉卿一水愁，凄凄盼秋岸。 晚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